望，灵魂另一半，你我在这世界上，我们在相逢，都太小心太倔强，因为生活上，所以就去再孤单。是不是越不太过浪漫，是不是因为寂寞感染这一晚，让我们有了一种联想，让我们看到爱的彼岸，一眼就惊现遗忘。是不是越过半个海洋，是不是沿着假装坚强这一晚，像永久的渴望，一眼就有了爱的预感。你和我一样，张开眼睛在张望，灵魂另一半，你落在这世界上，在相逢，都太小心太倔强，因为受过伤，所以就去再孤单。是不是越过再多浪漫，是不是因为寂寞感染这一晚， 房山国盛电器开年疯抢，双节同庆，价格低，礼品多，更有超值罗森便利店购物卡赠送。房山店地址：房山区城关南大街51号，电话89331713。良乡店地址：良乡拱辰南大街良辰百货一层北侧，电话60350660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，只凭一个声音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这般凄清的你粉碎我的梦想，仿佛像水面泡的短暂光亮，是我的一生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冬季滑雪好去处，庞克庄龙溪滑雪场是您最佳的选择。京开高速庞克庄出口向西2公里急道，平日4小时只需38元。但 是北京家可是还没有坐满吗？13那年正月里，梅花开放香又香，门前来了庞大妈，和她说没陪人家。一座红红大花轿，看着大街到我家，你也起来他也热，只看新娘闹洋洋。看他如今真不差，身旁绕着小弯弯，1234567，半个娃娃叫说没陪人家。一座红红大花轿，看着大街到我家，你也起来他也热，只看新娘闹洋洋。看他如今真不差，身旁绕

能够让你算计来的也就是那些货色，过日子可能行吧。 孤单的手紧抱着你的腰，像昨日正相爱的时候，你说今天以后不必再见，也不必问候，曾经拥有不要泪流，温馨的手中放下我的手，默默合上双眼忍受，你已轻轻吻别，心中只想这一刻停留，曾经拥有不管多久，若果真心不可接受，或者不方便拥有，为何又等今天最后，趁早一点分手，若果是你真的贪新厌旧，伪装悲哭梦湿透，为何你想讲的说话藏于落寞眼光背后，不肯回头，曾经拥有不要泪流，若果真心不可接受，或者不方便拥有，为何又等今天最后，趁早一点分手，若果是你真的贪心厌旧，伪装悲哭梦湿透，为何你想讲的说话藏于落寞眼光背后，道尽你苦与忧，落寞眼光背后，道尽你苦与忧，落寞眼光背后，道尽你苦与忧，落寞眼光背后。 一直不太明白什么是明知没有结局为何还要在一起，爱情的结局是什么呢？确立关系是吗？结婚生子是吗？白头到老是吗？甚至变成更好的自己都不是吧？爱情一定有结局，不爱了或者一直爱，和两个人在不在一起毫无关系。你看很多已经结婚很多年仍然维持婚姻关系的人，两人却完全不爱，同床异梦。我爱你，不知道明天会怎样，可是如果现在没有吻到你，我就无法过完今夜，这就是我的选择。 天上的云它慢慢地飘过来，陪着我慢慢地走，述说那将来，悠悠的风它轻轻地吹过来，好想知道我对你的感慨，曾经有过那许多的空白，能不能彼此接受感情的存在，亲爱的你。

在灿烂的季节。就能期待明天，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。不要问，不要说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这一刻，为这烛光，让我们静静的度过。莫回首，莫回头。当我唱起这首歌，眼睛中留着笑容，陪你度过每个春夏秋冬。 在演艺圈当中已经摸爬滚打30个年头了，他能演能唱啊，作为一个口碑很棒的艺人，始终面带笑容啊、到现在呢，你也可以听到他的一些最新单曲啊。我们会感觉到呢，很多好的艺人就是这样啊。虽然曾经有人说德艺双馨这个词儿呢听过去有一些怪怪的，可是真的我觉得用来形容这些歌坛演艺圈的前辈啊是不为过的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慧娴，《千千阙歌》。 曾属于彼此的晚上，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，如流傻泪，期望可体恤兼见谅，明晨离别你，路也许孤单得漫长，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，可惜即将在各一方，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。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起这宵美丽，亦绝不 绝不可笑。

在意，无缘就此分手，有缘将会再聚，没你的伤害。无缘就此分手，有缘将会再聚，没你的伤害。